济南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会歌出现，因为其朗朗上口旋律和感人歌词为众人知晓，通过2010年的春晚再次演绎。一起来听到《相亲相爱》。 年轻的心跳，从不再骄傲，云中圣贤的微笑。万年黄河水，相聚东入海，冷出桃尖明阑尾。 这心海相偎，久久的相偎，一动生飞。 东风轻轻吹。